电车的部分元素在新车上也是得以保留。从申报图可以看出，现款的翼虎的部分造型是设计在其中一款车型中得以保留，如较为圆润的前大灯以及六幅旋风式的轮圈等等。而另外的两款车型则采用了全新的造型设计，概念车上的大口式的网状格栅在新车上得以体现，灯组样式更加锐利和动感。提供两种的动力选择，那江淮瑞风 S7 申报图也已经曝光。以前我们看到 S7 的实车图，新车的前进气格栅采用了江淮最新的家族式设计方案，多幅式的前格栅配合两侧的镀铬的饰条，使这一款车的前脸看起来比较大气。那在尾部方面，新车的整体线条有一定的层次感，同时行李箱盖采用的镀铬条的装饰和两侧犀利的造型尾灯相连。另外呢，这一款车新车还配备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管装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时段呢，进入我们的今日新车闻。今天从一个不算太普遍，但是我们在路上也偶尔能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不信，我觉得没有见到过。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不出现则已，如果一旦出现的话，肯定会进咱们这个各大电视台和电台的新闻里面。哦、这个事儿绝对不会常发生。 我到每年夏天，其实不用夏天，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车前面堵车了，然后看到那辆车，它就 天哪！你不要这么快就把这个点破好不好？我们本来想让大家猜一猜是什么东西的，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要今天讲的是这个车辆的自燃，在车辆自燃的时候，您应当来如何面对？其实这个车辆自燃的现象真的很少很少出现，因为大多数车的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旦出现了自燃，我觉得真的会进新闻呢，这种事情不常出现的。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能够给车退烧，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开车的朋友谁都不想遇到，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呢？ 在遇到自燃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冷静的面对？比如，虽然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说你的车突然间自燃了，打比方来说，你是会在那个瞬间下车，还是会把车开到路边之后再下车？ 跑。 这个做法其实是错误的， 啊、 除非你的车辆就是已经，突然间燃烧的时候是一秒钟就烧到那种整车全部燃烧起来，感觉很可怕的那种情况，你才需要马上弃车逃跑。如果不是只是这个前引擎盖啊，或者是前面开始冒烟的话，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你的车辆尽量的停在路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为了保证其他人的交通安全，最重要的是保证到你的消防车来帮你灭火的时候它可以进来，因为如果你要在路中间，这个前后道路都堵的话，消防车其实也过来不了。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火势不是很大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车开到路边，然后要关油关火。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去年在微博上有挺火的，就是大家在报警的时候，然后就说了半天怎么样也说不清楚。 喂119吗？我跟你说我的车着火了，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你快来。 对对对，所以呢报警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哈，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可识别的建筑物，地标建筑物，要跟这个119说清楚。 比如你可以这样的讲，喂119吗？我的车着火了，我在什么什么路，我旁边有一个什么什么商场。 是的，一定要说清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哈。我们刚刚说了目标建筑物，然后自救，然后等这个警察马上来。好，这个车上你知道我们都有灭火器配置吧？ 对，每个车应该都会配置这个灭火器。我们可以在这个路边停下来之后，赶紧打开你的后备箱，拿出来灭火器，先自己来进行自救啊。 我为什么说我第一时间就会跑呢？哎，你不知道吗？就是。或者是还是不会，我们不懂这个车它真的不会爆炸吗？ 对啊，我就觉得肯定苏然太太会提出来这种弱智的问题啊。我告诉你，那个无论是李先生还是王太太，听好了，那种所谓的车会爆炸的这个东西啊，大多数都只出现在电影里面，其实在生活当中车辆的爆炸真的是绝少发生的。即便是很不幸你的车辆已经着火着得很严重，烧到了油箱附近，其实爆炸的机会也是非常小的。如果说车只是在前面的引擎部分在燃烧的话，您千万不要因此而躲到3公里以外那么远的地方，您可以赶紧的拿出来您的灭火器，能够先自救的就先自救一下，千万不要因为它一着火就吓得完全不知所措。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哈，这个遇到自燃的时候，我个人还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保命要紧，一切抢救都是在建立你自身的安全的前提之上。咱们也不是专业的，也没有受过这一些训练，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试一试，但火真的太大了。别说烧伤烫伤了，就是燎伤了咱也惹不起，所以还是躲远点好吧。还有要说的就是遇到自燃的时候不要去抢救那些贵重物品，就跟你家里边遇到火灾了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对对对，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另外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车辆的小型的迷你型的随身携带的可救助的这样一些灭火器，大家也可以关注和浏览一下，以防万一哈。那我们今天关于一些汽车自燃的问题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提到的一些逃生的小知识各位能够牢记于心，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哈。希望您永远不要遇到这种问题， 没错，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的话千万不要慌张，记住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新一年顺利吧。我们这一时段就到这儿，听一首歌待会回来。 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 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欢迎试驾新新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新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新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时段是超级新 K 车。今天我们说到这两款车型呢，是 QX30 是英菲尼迪的，以及和奥迪 Q3 的一种对比。 嗯， 其实时下人们的一些观念呢，买一辆豪华的品牌车型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而很多的车型当中的 SUV 车型又是在大家的首选范围之内，因为根据家用的一些选择，尤其是30万上下的豪华紧凑型的 SUV 是最受欢迎的。这个价格的 SUV 车型，无论是外观啊，还是内饰啊，还是在配置的丰富程度上，就会达到比较高的水准，而在空间和动力上呢，又能够满足家庭的出行和代步，所以说是热门车型。我们今天就来这两款车跟大家做一个对比，英菲尼迪 QX30 和奥迪的 Q3 两款车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车，我们要对比的这两款车的车型啊， 嗯， 一个是英菲尼迪 QX30 1.6T 的两驱运动版，它的售价呢是27.58万，另外一个是奥迪 Q3 35TFSI 时尚型，它的售价是27.92万，可以说价格上来说，两车相差并不是很大，基本上都在28万左右。而且两款车型呢，基本上都可以说在这个30万的区间之内是非常受到这个市场上欢迎的车型了。 嗯，是的。那这两款车在这个购置税啊、可选商业保险的预估上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而上牌费上呢，车船使用税、交通事故责任险都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说这两款车在总价下来上呢，基本上能够维持在30万上下吧。 首先从这个车的外形来说起来啊，我想问一下苏然，对于这个 QX30 还有这个奥迪的 Q3， 你个人认为哪一款更好看？ 我自己对这个英菲尼迪的品牌的认可度比较高。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外形控，但是就是因为英菲尼迪本身做工就比较细致的那一种，它的这个你看它的前大灯的造型就比较精致，然后还有这个透镜 LED 的日间行车灯等等，就是两个它在灯上的一些突出的点，而且就比较使用他们那四个字叫冲突美学，就对比感比较强。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个 QX30 它的这个凌厉的一个线条感，有一种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这个 SUV 的这种身姿很明显。 是的， 从视觉上来讲，我个人也认为 QX30 是更好看一些。 嗯，比较酷。那奥迪 Q3 本身这一款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个性，就是家族化的一些设计理念在里面，整体的风格呢也是比较运动比较简洁，前边就都是他们的家族式的脸谱，前进去格栅，还有这个略微有一点科技感的大灯，有一点给前脸造型增加了一定的美观度，然后呢还有整体的风格偏运动化。 嗯， 所以这个外形我觉得并不是十分亮眼。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他们两车的内饰以及配置的对比好了。这个 QX30 呢采用了一种非对称的结构，两条弧线呢叠而不重，具有非常好的一种流线感，在中间呢镶嵌了一个7寸的 LED 的触摸显示屏，位置和仪表盘是平齐的，这样呢看起来会让你觉得视线的这个切换会觉得比较舒服啊。 嗯，而且呢这两款车型的配置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到了这个价格之后，该有的一切的科技化和这个辅助的配置基本上全部都配齐了。还挺接近的，比方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零胎压的继续行驶提示啊，换挡拨片啊，定速巡航啊，前排的座椅加热呀，还有现在大家都现代化需要的语音的控制系统等等，那这个是 Q3 没有的。 嗯 ，Q3 本身不具备定速巡航，这个还让人挺诧异的。 对 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车的空间和动力对比啊。首先来看这辆车在空间上肯定是都非常的具有优势，为什么？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到了一个30万级别的 SUV， 空间应该是足够我们来使用的。可是这个英菲尼迪的 QX30 呢，在轴距上是更加占据优势，内部的驾乘空间和储物空间要稍微的要更好一点。 那 Q3 本身就受限于较短的轴距了，前后排的腿部空间上表现的不是很好，但是在行李箱上却是比较实用的，很规整。在动力上呢，看一下英菲尼迪的 QX30 的 1.6T 的两驱运动版，它的发动机是 1.6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哈，最大马力是156，最大扭矩呢能够达到4000牛米，还可以。作为一个 SUV 车型，我觉得它的这个动力虽然略不如奥迪的运动感吧，但是还是能够满足需求了。 没错， 奥迪 Q3 呢，它的这个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也是七档的 DSG 首自一体的变速箱，那它的最大马力能够达到180。 其实总体来说呢，两款车在这个购车上来讲啊，可以说是各有所爱，各有所长。这个英菲尼迪在外观上呢，要相对奥迪 Q3 呢更加的时尚，更加的运动，更加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审美。而内饰的做工和车型配置来看呢，差异也并不明显。特别是这个 QX30 仅在部分配置上略占优势，在空间上两车可以说也是基本上一致的。在动力方面呢，因为这个排量不同，所以呢奥迪 Q3 是略占优势。其实综合下来呢，我们个人认为英菲尼迪的 QX30 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呢，能够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车型啊。那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听一首歌，下一时段马上回来。

怪兽卡车极限特工。那2017年将会有数十部的欧美新片现身在国内的大荧幕上，其中不乏汽车题材或者是以汽车为重要元素的影片的佳作。除了有很多人期待的《速度与激情8》《变形金刚5》之外呢，还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电影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怪兽卡车那马上就要上映了，在1月13号的时候北美上映，这是派拉蒙出品的真人加 CG 的奇幻版的怪兽卡车，是1月13号在北美上映，海绵宝宝的原班人马打造的，冰川时代的导演克里斯韦奇来指导，上面有好多的章鱼和汽车啊，影片的整体风格呢也是非常幽默的，而且有好多卡车，我觉得很多汽车迷都应该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了。那第二部呢是极限特工，是终极回归，2017年2月10号也是马上了。派拉蒙的动作系列极限特工的新篇章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是在1月20号同步在北美和国内上线。该片呢演员阵容非常豪华，有激情范范迪塞尔，还有功夫丹甄子丹，以及当红偶像吴亦凡也都有在这个片当中出演。范迪塞尔参演的动作大片呢，是少不了精彩刺激的飙车、枪战和轰炸，里边有好多的这个车的出席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你关注的车型在里面。还有一部大家期待的就是金刚狼了，金刚狼第三部的殊死一战是在2017年3月3号正式上映，在北美和国内的同步。该片是狼叔休·杰克曼作为金刚狼的谢幕之作了，里边有一些暴力的场面，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卡车在里面。步入暮年的金刚狼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为了保护小女孩罗拉 X23， 他拼尽全力展开人生当中的殊死一战，还有大量的血腥暴力场面。那其实这个片儿已经是被定成限制级了哈，目前呢只能是适合成人来看。那在预告片当中呢，罗根先是驾驶了 RAM 皮卡载着老 X 教授躲避追击，最后躺在福特的越野车当中稍事休整，而反派座驾则是ProStar 的卡车和大批经过重度改装并且携带武器的皮卡还有越野车。另外就是超凡战队了，那这里面呢是狮门影业和电广传媒联合出品的科幻电影超凡战队将于3月24号在美国上映，那也是陪伴了无数80后成长的经典之作啊。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道奇的皮卡还有福特的 F150 皮卡伴随着剧情逐一亮相，衬托了主角在获得超能力前状态低迷生活混乱的一个处境。那还有就是《速度与激情8》，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电影了。环球影业动作大片《速度与激情》第八部将于4月14号在美国上映，预计呢国内观众也将在第一时间欣赏到这部片子。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中旬，《速度与激情8》的预告片首播24小时的全球点击量高达1.39亿，成为最火爆的电影预告片。影片呢将延续了上一部的剧情，神秘的女子 Tripper 的出现打破了飞车家族的平静生活，整个队伍陷入了信任和背叛的危机，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里面的飞车镜头就异常的壮观了，有道奇，有路虎卫士，有拉达，有斯巴鲁的这款 WRX， 还有兰博基尼、梅赛德斯奔驰的 AMG GTS， 还有捷豹的 F-Type， 这款车将是他们的新的电动车，还有庞蒂亚克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座驾狂野亮相也是让人目不暇接。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喜新不厌旧，在明年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些动作片当中的汽车桥段，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点迫不及待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在下一期再见。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it.